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我哋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五千年来谁著史，我哋咧继续人强马壮，有五位嘉宾咧同大家一齐讲嘅，包括咧除咗我之外啦，就系乐言啦、远行啦，仲有嘉齐，同埋我哋千呼万唤好多 fans 嘅张王。 唔好咁讲，我系真系太过能力太差，所以先咁迟出场。 唔系嘅，梗唔系啦。嗱，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讲嗰个有关历史啦。咁啊，历史咧就成日都话睇历史睇历史，咁但系历史咧都要有人记录、有人写咧，咁先出现到历史啊。咁所以我哋今日主要讲嘅题目咧，其实就系同历史学家身边嘅故事，同埋啲历史学家背后其实佢哋嘅想法究竟系点样的？ 啊，乜嘢？大家有冇谂过点解要写历史？咁啊，嗱，即係我哋日子係咁過，過完之後其實即係冇咩所謂嘅。我哋唔係人人都會攞住本日記簿係咁將自己每日發生過嘅嘢即係寫落嚟嘅啦。咁所以大家即係有冇諗過開始嘅時候點解會有歷史學家呢樣嘢？嗱，其實咧喺即係咁多人類文明裏面咧，咁啊德中國啦同埋西歐咧係比較重視歷史嘅記錄。咁呢樣嘢係即係我哋兩者文明咧比較特別嘅地方啦。咁喺中國就係、是、點解開初會有即係歷史呢種職業嘅出現呢？其實即係好大程度上都係同中國人咧對於歷史嗰個執迷咧好有關係。我哋有啲咩執迷呢？就係、是、咧中國人會認為咧歷史嘅經驗咧係會重複嘅。 所以以史就要以史就鑑今嘅，一定要 即借古就一定會係可以啟示到而家。咁所以咧一樣原則好重要，就係嗰啲記錄者咧唔單止係要記錄嗰件事落嚟。並且一定要不偏不倚，將所有絕對的事實咧，係完全去即係冇保留地，唔受政治的干預咧，咁樣去記錄咗。 我想問啦，大家唔知道有冇寫過日記？你寫日記的時候有冇試過只用自己講大話先？ 我哋嗰啲已經去到網上寫日記嗰啲年代了。 即係我想問個問題，大家當寫記錄低自己想嘢嘅落嚟嘅時候，你哋有冇嘗試即係掙扎緊？究竟寫落嚟？寫啲乜嘢？ 要睇年份，要睇你咩年紀。我諗細個嗰陣時比較即係坦率一啲嘅，亦都唔會覺得自己本日記會公開。不過我其實自己讀完歷史研究完之後，我發現原來名人嘅日記係會公開嘅，咁就開始發現到，亦都有啲即係學者研究都話啦，其實有啲名人嘅日記係經過刪改嘅嘛，即係有啲位係會整走咗，或者佢嘅後人將佢個日記公開嘅時候咧，就將一啲唔好嘅佢哋認為冇一個部分咧就拎走咗。咁所以其實寫日記嘅動機咧，其實你就想真係寫自己嘅嘢出嚟係真實，但係問題而家好似複雜咗咯。 所以黃子華呢啲話自己俾自己睇嗰啲叫寫日記，咁啊俾人睇嗰啲叫寫傳記咯。 但我覺得咧，其實你寫日記咧，你都會諗係俾自己睇咧，其實係一種自己同自己嘅對話嚟。你想象自己係點樣，然後你去到某個階段，你睇翻我十年之前嘅我係寫嗰啲嘢嘅，其實可能有時都會呃自己嘅喎，係咪咧？未必 是真的，張旺國的講法有啲似咧，早期可能司馬遷啊寫史記嘅時候，或者甚至乎去到宋代司馬光寫《資治通鑑》，都係一種我嚟作為一種鏡子，去一個反省嘅一個作用。咁啊，變相就會其實你可以見到由一個中國嘅一個寫歷史嘅書寫，有一種嘅意識喺裏面咧，就係、是、真唔真，假唔假。可能當然最重要係我哋要去求真，但係求真嘅過程裏面要諗一樣嘢，就係背後有冇一啲俾我哋去反省，有啲道德含義，或者有冇啲可以去令到自己有改變嘅呢個思考。 喂，嗱，其實如果自己寫翻自己嘅記錄咧，就可能有造假啊、扭曲啊，或者係做啲美麗嘅詮釋啦。咁所以都係最好揾啲專業嘅人士咧嚟到去做嗰個記錄，不偏不倚啊嘛。好啦，嗱，咁所以即係令我諗起咧，就係我哋中國人咧開始有史官嘅時候，咁其實呢班人咧好特別嘅。咁史官係啲咩咧？即係諗下喺一個宮廷裏面，咁一班人喺度可能議政啦，諗下啲政策啊，點樣管理啲百姓啊。咁但係咧總要有一個人咧做會議記錄嘅。嗰個做會議記錄嗰個文書咧。其實就是歷史學家的即係祖先啦。但是呢寫完啲會議記錄之後又點樣呢？咁就要可能擺翻好佢。咁喺第時咧開第啲會嘅時候，我以前點講㗎？咁就要有個人咧可以將嗰啲記錄攞翻出嚟。咁呢個就係檔案嘅管理。咁亦都係咧即係歷史學家嘅天職。咁所以咧記錄嗰、那個同埋保存嗰個咧就係即係史格。咁即係呢個可以話咧就係中國歷史嘅 記錄嘅遊樂 嘅。係啊，譬如我哋講開啲好早嘅文字，我哋話譬如甲骨文或者金文嗰邊啦，即係最初係即係占卜咁啦，就寫即係占卜，譬如去唔去打仗啊，或者去做某件事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如果甲骨文研究翻咧，嗰啲咁嘅龜板上面咧，除咗有占卜結果之外咧，仲有做完嗰件事之後結果。咁即係話咧，即係除咗係一個占卜嘅記錄之外咧，仲有嗰件事發生咗之後嘅 驗驗啊嘛， 即係簡單講就係佢有一個好原，我哋可能即係我哋嘅祖先咧，好原始嘅一個經驗或者有原始嘅一個慾望，就係將嗰樣嘢記錄落。咁而嗰個記錄本身咧，可能係未必係帶有好強嘅功利性，即係話我就先要記錄咗落嚟。呢一點，咁我覺得呢一點係人類共性嚟嘅，即係人類多多少少都希望將自己發生嘅事或者啲佢哋認為緊要嘅事記錄落嚟。咁我覺得呢個係歷史最珍貴嘅地方。 我又唔係好同意阿卓然你個講法喎，因為其實頭先嘉齊你講到話有啲人負責做會議記錄啊嘛。咁大家如果用現代人嘅角度嚟睇，會議記錄係咩人寫啊？即係佢階級係高定低咧？通常都係。即係比較低級嗰啲人嚟㗎啦，即係我哋講個歷史學家，其實以前可能係一個文員咁嚟嘅啫。咁會唔會 都唔係絕對係嘅？你喺宮廷裏面做個文員，佢係相對 於皇帝 低啲，但係已經好高㗎啦、嗯。 但係即係佢寫嘢，其實會唔會就係為咗某啲人服務？根本就唔係一個真實嘅一個記錄咧。 其實喺我哋呢行咧，即係如果講做歷史學研究咧。呢一行裏面咧，我哋好多神話啦，或者好多典範。咁即係大家如果有聽過，都應該有聽過啦。喺宋朝末年有位好偉大嘅丞相啦、詩人啦、文天祥，佢有首正氣歌。正氣歌就係即係講天地嘅正氣係點樣嘅。咁但係咧，裏面好重要嘅有兩句咧，就係、是、講到咧歷史學家嘅典範。即係等就係即係在齊太史簡係啦，在進咧。就係、是、即係董湖北，咁啊呢兩位仁兄，即係或者呢兩個史學家嘅典範係點嘅咧？即係首先我講下嗰位齊國喺春秋時代齊國呢位史官啊，咁、那個故事好長啊，即係但係簡單嚟講咧，就係、是、即係佢要勸揀一位大臣，咁咧呢位大臣咧佢就點樣咧？其實個大臣就好慘嘅，個大臣咧就捧一個原本失勢嘅太子，就捧到佢可以做到國君。咁咧，但係呢位失勢嘅太子做完國君之後咧，就冇感恩戴德咁樣咧，多謝嗰位大臣。咁反而係點咧？反而係調戲呢位大臣嘅太太。咁可能落難嘅時候同個太太即係熟啦咁樣。咁即係於是乎有啲淫行出咗嚟。咁呢位大臣咧就頂唔順。咁即係諗咗好多辦法。 綠色嘅帽。 係啊，你個頂綠帽戴到上頭咧，就頂唔順。咁於是乎咧就諗到啲辦法，就氹咗個新國君咧去佢屋企。咁然後咧就閂埋道門咧謀殺咗佢。好啦，咁於是乎咧齊國嘅太子咧，咁啊無論你咩背景咩原因都好，佢淨係可以記錄嗰件事，就係、是、你弑君，你係在下在做大臣嘅，殺死你嘅國君。好啦，咁啊呢位 好危險喎、 啊， 呢件事 係啊嗱，嗰、那個齊國太子咧，佢就如實咁樣記錄呢件事啦。咁你係嗰位被激怒嘅大臣，殺咗國君嘅大臣，你會有咩反應啊？ 喂，佢就第一件事咧，就係佢唔啱先噶嘛，我做真係都係。 即所以佢有辯解過，但係太子唔聽，咁於是乎咧，即係佢運用佢嘅權力咧，殺咗嗰位太子。咁但係響提過啦，嗰啲太子嘅職位咧，都係比較高嘅。咁佢所以係一個貴族。 叫一個太子都係有啲係 啊，太子嘅勁嘢嚟嘅。咁並且佢係一個家族咁樣咧，即係代代相傳嘅。好啦，當呢位齊國太子咧，佢被殺之後咧。佢嘅細佬咧就補上，好啦，細佬補上個大臣就同個細佬講：嗱，你阿哥係死咗啦， 你識點寫㗎咩？ 點知咧，佢都係寫咗弑君呢個字。好啦，咁於是乎咧，呢、這個二弟就鋸埋。好啦，三弟嚟到冇理由咁蠢㗎，但係三弟咧都係講弑君。好啦，到第四弟，佢都堅持要寫落去。咁好啦。嗰位大臣無可奈何啊，咁於是乎就唯有，好啦，咁俾你記錄落去，因為再殺落去都冇用。但係呢個古仔仲有一點，就係、是、咧，佢啲親戚朋友啊，嗰啲太子親戚朋友咧，聽到呢、這個即係太子被殺嘅即係情況之後咧，點樣啊？有位叫南史氏啦，喺附近一啲地方嘅史官啦，執埋包袱，諗住嚟齊國繼續記錄啊！你殺曬佢都可以殺唔曬天下之間所有嘅史官，所以做史官係要點啊？就是、要將事實記錄落嚟。 仲要群心群力一起去幫拖咁啊！ 佢同埋佢中間佢一個很浪漫嘅部分嘅，就係話將各位太史去保住佢個幾兄弟，諗住去接替佢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將佢嗰個弑君嘅字眼咧寫咗落去個史書度，咁、就話你被殺咧，我就嚟取代你入去，就係被鋸啦。即係佢即係簡單講就係前仆後繼咁去做，咩、都回應到張望正阿講嘅問題，就係話究竟呢啲人啊係咪為自己死啊，定係為千秋萬代死啊，定係為咗即係權力服務咧？咁中國嘅某啲嘅史官啦，呢、這個史官當然係好獨特啦。咁如果佢唔獨特就唔記錄落嚟啦。呢啲史官咧都有，即係一眾嘅史官都有啲好突出嘅人。咁呢啲人咧都係被大家記錄住。 另外就係譬如晉國嘅董狐啦，董狐就係即係即係講其實個古仔都係啲國君無道。咁有位仁兄就叫趙盾，間過呢個國君好多次咧，但係都唔掂。 都係幾好嘅。 係啊，咁但係結果就有另一位大臣咧叫趙川啦、就殺咗一個國君。咁但係咧。由於趙盾是最重要的大臣，他就沒有幫助國君即去處理好政務，沒有幫助他去改過、最終累死了國君，所以呢、董狐這位史家他就寫趙盾弑其君。 咁趙盾就問喂冇冇殺喎，當時我只係走咗去國家邊境度，我就冇出國啊，我冇離開。咁當時嘅史官就話：你自己做到咁高嘅官位係嘛？竟然你都即係去冇當件事冇發生，咁就周圍走咗去。咁你去咗，你又唔係離開國家喎，你喺國家入邊，咁你又唔負責任。咁所以咧，你就係有弑君呢個責任啊。咁所以。呢啲兩個例子代表咗一樣好對我嚟講好大好強嘅精神，就係話其實嗰呢兩位大臣咧未必係做錯事，即係佢哋兩位大臣都係做啱事，如果兩位史官都係做啱事，係嘛？就係因為兩個人都正確，而兩個人都為住自己嘅位置去做，咁而咧兩個嘅官員咧其實都做咗一啲嘅錯嘅，就係話弑君，咁但係結果咧史官咧都不理任何嘅原因，都一定要將嗰件事直寫落嚟，咁呢種精神咧對我嚟講哇真係的確文天祥都係揾得好嘅兩個例子。 不過呢個就可以睇到成個中國嗰個史學嘅一個訓練咧，即係要有直，要有正直嘅，即係要好考慮一個史官嘅個人嘅價值。咁呢個可能同西方對於歷史嘅追求可能有少少唔同，因為中國嘅歷史可能會我哋追求嘅可能係一個道德啊，或者係一種即係道德嘅追求，甚至乎係講緊希望可以令到人可以透過歷史去有所改變嘅一個做法，即係歷史唔性係記事呢個功能嘅。即 係點解要有褒貶就係、是、即係講清楚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前因後果，讓後人唔好再犯。 係啊，孟子咧有寫，即係佢寫咧就孔子作春秋啊，就史咧就亂神策之句。咁所以咧，你話歷史書本身咧，的確有佢好大嘅力量。咁有關孔子嘅故事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同大家講落去。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咁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到咧，即係孔子就寫春秋，就史亂神策之句啦。咁其實孔子自己都有講過，即係大概點解要寫春秋。咁佢就話，即係見到當時即係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同埋亦都有啲咩弑君啊、弑父啊啲情況咧，就越嚟越多。咁佢就希望咧，就即係寫春秋咧，就將或者佢編春秋咧，將佢記錄落嚟咁啊。咁加齊，你理睇裏邊春秋嘅價值其實 我問一個問題得唔得？春同秋係咪正正就係講緊春秋兩個季節？ 即是其實代表住一年啦、有好多講法嘅，咁有啲講法就話可能喺春秋時代咧，其他嗰兩季唔係好明顯，咁因為嗰啲氣候嘅唔同，咁但係即係點樣講都好啦，即係春秋就等於過咗一年啦，咁而春秋呢本書咧，佢嗰個重要性咧係點樣講咧？就係嗱，即係佢唔係一個單獨嘅著作嚟嘅，喺同時代應該唔同嘅國家都有佢哋自己嘅春秋。咁但係孔子佢寫呢部春秋出嚟嘅重要性咧，就係將即係以前嗰啲史學家，我哋都可以話佢係好似記者一樣，將當時發生佢目擊嘅、聽到嘅嘢，即時記錄咗落嚟。咁但係點樣將呢啲記錄咧，可以好好地運用，好好地咧去使到後人咧吸收歷史嘅智慧咧？咁就有啲一啲要濃縮嘅著作，或者係將啲總結性嘅著作咧去即係寫出嚟。而春秋正正係咁，春秋會每個字好濃縮，同埋個意義好多。即係譬如佢可能第一句就黃蒸月咁樣，啲咩叫黃咧？即係係咪即係天下太平咁解？咁好多可以去注解嘅地方啦。咁但係即係春秋嗰個重要性就係佢開展咗咧，以後中國人咧就用編年嘅方式咧嚟到去將歷史咧好簡要咁樣咧去記載落嚟。 即係所謂偏年嘅意思，就係話佢唔會考慮住係咪個人嘅情況去考慮，而係按住每一年每一月發生嘅事情就會書寫。例如哦，嗰一年有災害，嗰一年可能就豐收，咁可能類似一啲咁樣嘅記錄。 但係即係如果越成熟嘅編年史，可能佢會將一啲事件作一啲插序都唔定嘅。咁但係基本上都係即係以年同埋月咁樣嚟為做單位啦。 咁中國個歷史係咁樣寫，咁西方個歷史又係點咧？係咪又係都會有一種即係我哋頭先講過話啲史家會即係不畏強權啊，或者之類都會將皇帝佢哋認為唔好嘅都直接咁寫落嚟。咁西方又係點嘅咧？ 我哋話一般講起即西方，即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嘅起點都係啲半傳說、半神話種種嘅。 因為中國其實都係啦。 咁係啦，咁但係咧，即係西方嘅一般嘅起點，我哋會一般都會數就譬如話荷馬嘅史詩啦。咁佢即係正我哋所講春秋就係編年史。咁其實編年史好嘅好處或者佢嘅優點就係、正話洛言都有講到，就係佢俾好容易俾到一個客觀嘅感覺嚟，因為佢係順住年份寫，一直咁流，流水帳咁寫落去，所以佢總體嚟講係一種非人嘅，即係仲係每一個以呢個時間為依歸嘅部分。咁但係即係荷馬嘅史詩，大家都知咧，佢就更加多係一啲所謂英雄嘅故事，即係佢而且佢係用一種所謂詩體嘅方式，有韻嘅文字連綿咁寫落嚟，咁係寫得好長篇嘅一啲嘅文字，記載好多英雄嘅一啲嘅事蹟。咁呢一種嘅寫法或者一種寫嘅模式咧，就同即係中國個歷史嘅起點咧，好似有少少嘅唔同。 其實咧，我今日就預備咗呢個道具咧，就係、 你自己寫嘅嘛？ 唔係自己寫，係啦。咁其實因為我哋一定要知道英文即係歷史就係 history 啦。咁但係喺古希臘嘅時候咧，就係、一個historia 咁讀嘅，即係呢個希臘文個希臘文嘅寫法。咁而喺我哋話希臘嗰個嘅歷史之父係邊個咧？頭先阿卓然講話係即係荷馬史 詩啦， 係啦，另一個講法就係其實希羅多德係嗰個歷史之父。我諗其中一個嘅分別就係荷馬其實係咪一個單獨嘅作者，都係一個有爭議嘅地方啦。咁而希羅多德就應該個爭議性 好有意識地要寫歷史 咧。係啦，咁佢係咩時代出世嘅咧？就係、公元前五世紀。當時咧希臘咧就係面對一個好大嘅危機。就係佢哋嘅東方咧就有個波斯帝國興起，就想征服呢個希臘半島咁樣。咁希羅多德記載嘅咧就係波斯入侵呢個希臘嘅歷史。咁而佢記錄嘅時候咧，佢採取一個態度，其實係佢想知道發生咩事嘅，佢又冇話要幫邊一個人去寫啲咩版本嘅故仔嘅。咁我覺得呢個就同我哋頭先第一節講嘅，同即係中國傳統嗰種有啲唔同。 佢係咪當時候佢係經歷住戰爭啦，佢望住個戰爭啦，定係佢戰爭之後作為一個旁觀者，係作為一個觀察呢？ 其實佢就冇親歷過戰爭嘅，佢係好似一個即係時代過咗之後，佢去回顧翻幾十年前嗰個發生過嘅史事咁樣。咁佢當時個做法咧就好有趣，因為當時古埃及文明咧就好發達嘅，佢就特登咧就即係旅行啦，由希臘一路坐船落去啦，可能就發現到埃及咧有好多嘅記錄，即係頭先講我哋話檔案啊記錄嗰啲，但係埃及人就冇乜嗰種寫歷史書嗰種意識嘅，佢有記錄，但係個記錄係幫個政府管治嘅啫。而希羅多德咧就周圍去即係。好似學生周圍問人咁啦，周圍問啲老師啊，究竟發生咩事啊？呢啲風土民情係點啊？咁然後佢就去記載佢去發現到嘅嘢，但係佢其實個目的咧就唔係話我要揾個真相，我淨係寫我發現到嘅嘢啫，就冇一個結論咁樣。呢個就係希羅多德嗰個寫歷史嘅方法， 所以其實都好似我哋而家寫歷史嘅方法。即係如果咁樣聽嘅話，即係我哋都會搜集咗啲檔案啦，然之後而家亦都會再賦予埋啲口述歷史啊、訪問啊等等。咁所以你會睇到即係有一個即係延續性喺度咯。 所以我諗喺現代嗰個學術嘅氛圍，特別喺我哋今天喺學院裏面做歷史研究嘅時候，再不免我哋都要讀開一啲西方史學嘅一個背景嘅訓練啦。咁不過頭先張旺講一樣嘢，可以睇到一個同我哋中國社會嗰個傳統嘅歷史嗰個書寫嘅分別，就係、西方嘅書寫好重視一種探索，好重視一種發現，即係發現成為咗一個關鍵嘅字眼。但係喺中國嘅歷史嘅書寫裏面，你會見到其實都有人會發現嘅，但係呢種發現咧就變得係背後佢亦都有好多嘅考量。其中一個就我頭先即刻諗到就係好似司馬遷， 司馬遷寫史記亦都係個故事。當然司馬遷亦都係本身佢係有世襲嘅關係，佢需要喺宮， 佢都太史公， 係啊，都係太史公啦，所以佢需要喺個皇室裏面去寫歷史啦，或者記載啦。但係當時司馬遷或者佢父親其實都認為淨係作為一種瑣碎嘅記錄係唔等於歷史嘅。咁所以嗰陣時佢已經有強烈嘅一種歷史嘅意識，去開始去嘗試一種嘅改變。 係啊，同埋即係東西方個其中一個分別就係、是、正話都有講到，即、就、係、是、東方嘅史官好多時咧，第一就係佢係官嚟嘅，即係佢係官收歷史、或者係官收做一啲嘅記錄。咁第二就係佢有啲世襲嘅部分啊，即係其實佢有幾代人或者一家幾兄弟咧，好多時同一時間都係做史官。咁、同西方即係譬如希羅多德、荷馬呢啲，其實冇唔係啲咩大嘅官員啦，甚至乎佢可能係普通嘅人或者 行過 嘅旅或者中意遊歷啊、旅行嘅人， 有錢 做一啲嘅記錄。呢兩種嘅人有啲唔同，即係可能我哋今日嘅學者咧更加多就似西方嗰種，因為都係冇官在身嘅，都唔係官嘅，係嘛？即係如果可能有個俾個大官你做，俾個歷史司長啊，將啊 就要小心啲寫啦。 咁嘉齊可能就要都未必要殺頭嘅， 可能啲檔案要佢俾消失先。不過我想講多少少啊，呢個字咧其實好有意思。即係historia 咧，即係如果我哋睇翻佢嘅字源字根嚇、即係西方佢哋可能好多呢啲咁嘅歷史嘅研究係同法律有關，即係好似係為法律判決揾證據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喺某程度上都係同佢哋嗰個歷史研究嗰個傳統係即係息息相關嘅。佢哋就係要將所有客觀嘅事實，佢哋可以揾到嘅嗰啲情況證據揾曬出嚟，然後最後。可能是自己或者让其他人做判断。 所以其实都可以说西方和中国背后都有一个考量，就是他有没有一些客观的史料或者客观的事实去陈述，通过这种陈述去作某种的判断。 是他正话你讲的，就是正话讲史记啊，司马迁啊，正话都讲其实他一本身就是一個即係歷史嘅世家嚟嘅，本身即係父親司馬談本身就係史官嚟，咁啊一直咧就寫史。咁其實亦都有講咧，就大家都可能都有聽過，就是、司馬遷其實早嘅時候咧，都好似就希羅多德咁咧，其實有遊名山大川嘅，周圍去睇山川睇歷史， 有得訪問添， 有得怪怪蛋蛋嘅嘢 嘅喎。我哋都話正話，我哋講咗好多東西方歷史嘅差異，但係唔係話我哋可以將佢簡單二分，因為其實可能歷史人本身咧有一啲嘅素質或者有一啲嘅追求咧，其實我諗係穿越。即係所有時代咧，係有共通之處都唔同嘅。咁啊，即係阿嘉祥，我想問你，譬如你喺你睇史記嘅時候，我哋平時都講啊，即係史記可能係中國歷史裏邊嘅第一部最重要嘅一部歷史書。咁而且佢都係即係穿越超越所謂編年史嘅限制去寫嘅一個歷史。咁你去睇史記又去點睇 嘅？嗱，即係最簡單史記嘅突破就係佢係幾轉睇，幾轉睇就係即係皇帝就係或者係君主啦，就係有本紀。咁然後咧，所有普通其他嘅人咧就有列傳，咁樣就合為幾傳。咁但係點講都好咧，就係以傳記咧為主去記，即係以人為中心去記錄歷史嘅發展。咁呢個係即係讓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一個故事啊，咁樣去敘述。所以係一個好新穎嘅，即係或者係一個可以好可讀性好高嘅一種歷史嘅記錄方式。咁不過咧，史記我哋一樣嘢要好小心。咁就係雖然司馬遷係太史公。咁但係司馬遷，你知佢經歷好可憐嘅，係啊，即係俾人切咗，係啊，即係俾人淹咗，啊，咁啊，俾人淹咗，因為佢得罪咗漢武帝啊嘛，佢同即係位抗擊匈奴嘅將軍啊李陵咧，就即係去講情，咁啊，即係話到佢可能兵馬咁少打匈奴，俾人俘虜，甚至乎投降都係無可厚非嘅，咁啊，漢武帝一怒之下就即係淹咗佢，咁但係咧，我哋要睇《史記》呢本書咧，我哋見到佢可能好多直接批評漢朝嘅。譬如刘邦的开国啊，即是说到刘邦是几咁窝囊废。 譬如他讲项羽做本纪 嘅，系啊，即系你够胆咁写嘅，好啦，但系点解会咁大胆呢？或者将好多汉朝皇室嗰啲荒淫无道啊揭露出嚟，系因为咧《史记》呢本书咧，唔系喺司马迁在世嘅时候咧，去即系俾人去公开，而系司马迁死咗好耐，汉武帝死咗好耐，啲人突然之间发现，哦，原来有本咁嘅著作，咁所以里面咁直书不忍啦。啊，都有難言之隱。 即係你話嗰陣時如果公開嘅話，就即係邀請自己被殺頭嘅啫，即係根本上冇可能嘅啫，淨係 抄家添。 你大家正話即係譬如項羽本紀，項羽做本紀，即係項羽同劉邦相爭，咁項羽就點都未應該係未稱帝啊，咁樣冇即係叫西楚霸王啫，咁冇可能係做本紀嘅。即係如果以即係一般嘅講，咁但係佢話誒我係你話係你係就係啦，咁多少有一種即係怨憤啊。 孔子都係世家啦， 即係多少有種怨憤係咪喺裏面？咁但係亦都要有講嗱，我就問大家個問題，譬如我哋睇。史記最多咧，第一就係睇譬如荊轲刺秦王啦，係嘛？即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另外一個係鴻門夜宴，係嘛？即係話咧就係即係話咧就項莊舞劍以在沛公。咁呢啲嘅嘢，你哋覺得係咪真係歷史嚟嘅咧？嚇，即係佢史實嘅味道有幾多咧？大家覺得？ 大家諗到點解司馬遷可以聽到劉邦同埋啊 可以睇到 範 快 之間佢對話係 發生咩事？ 係咪嗰啲對話我哋聽到嘅？ 可以穿越時空喎佢哋。 咁而家係咪變咗要用設計對白咧？ 嚇，好多係設計對白同埋好多文學創作喺當中。 不過咧，我哋頭先我記得咧喺讀浸會讀歷史系嘅時候咧，我記得周生講過一句説話咧。 周嘉榮教授 係周嘉榮教授，佢第一句上堂第一句講咩咧 ？History 係 his story。他的歷史，他的故事，係啦。其實有時候我會去諗啊，《史記》或者古代史，特別係漢朝以前嘅歷史，都係好似一個人嘅故事。究竟人嘅故事係點樣寫呢？ 係啊，咁歷史咧都係一種傳承嚟嘅，古仔都可以繼續講落去嘅。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講。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到咧就係《史記》啦，咁亦都講到喂《史記》可能有好多所謂設計對白，亦都有啲人可能講話《史記》有啲場景，冇理由有人知嘅係嘛？即係點樣即係鴻門夜宴嘅發生裏邊嘅場景？ 你想坐時光機翻去睇 係啦，就算係咁都要拍埋個鏡頭先至得啊嘛。咁所以其實《史記》嗰個真實性或者《史記》嘅價值會唔會因為咁而打折扣咧？ 我諗對於我哋歷史學家嘅認為就係史記嘅即係鑄成其實幾個考慮啦。首先可能其實呢個係司馬遷自己嘅一個史記嘅即係自己嘅一個自我嘅創作啦。但係呢個創作嘅過程裏面呢有幾樣嘢要考慮。第一佢係後來嘅正史嘅典範，即係個規律定咗以人為中心嘅一個規律定咗方便後來嘅正史嘅史觀。咦原來我哋個皇室都可以攞翻嚟作為一個記錄嘅喎，咁呢一樣嘢令到去到東漢嘅時候，寫翻西漢嘅《漢書》就成為咗《漢書》，成為即係阿班固，因為成日認錯佢細佬阿班超啊，咁啊，所以啊， 仲有妹啊， 係啦，咁班固嘅《漢書》其實就成為咗而家正史嘅典範，去到後來清史啊、明史啊或者元史啊，其實就用咗一個咁樣嘅傳統去寫歷史嘅。 不過點講都好啦，太史公司馬遷係一個，即係我哋相信佢一個盡職嘅史家啦。 即係點解 嗰啲場景、嗰啲對白，可能係有啲係設計，但係絕大部分應該佢經過實地考察，同埋可能係訪問啊。即係喺佢嘅時代，可能仲有啲老人家會記得起鴻門宴嘅一啲好模糊嘅細節，或者可能係老人家嘅老人家話， 冇錯冇錯，百幾年啦，即係幾代啦， 傳咗落嚟嘅，即係可以有嘅資料。 但係都冇睇少當時啲人口述傳播嘅能力啊， 係啊，絕對好重要。咁但係即係我哋諗下，其實司馬遷平時做咩嘅？佢平時係喺度夜觀天象啊，記錄下啲星星啊，咁可能係記錄下皇帝啲言行啊咁樣。咁所以呢本書咧，《史記》呢本書嘅重要性咧，就係佢喺一個史家佢原本日常嗰啲做記錄、做檔案嘅工作之外，佢就係利用啲檔案，將佢變成一個好有可讀性嘅。咁啊，並且可以為後世所利用嘅、所參照嘅一個著作。 我覺得要講下，即係我哋讀得歷史嘅咧，一定係會講司馬遷嗰個名言嘅嘛。 邊句啊？ 即係《史記》嘅。 講啊講。 即係佢寫咗《木德》咯。 嗰句嘢係咩？ 咁咧， 通古今之變， 救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我都知道 嘅。我叫佢冇。 咁完整去由頭讀一次。 佢講西方嘛。 救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係啊。 咁其實成一家之言，大家覺得呢個即係說法其實係點樣評價呢？即係佢係為咗自己啦，定係 覺得好問題？ 為咗其他利益？ 好問題， 想留存後世定係點？ 即係都係做成一家之言一種自我表現嘅， 即係想後世記住司馬遷咧，就係即係中國歷史上好重要嘅人啊！咁樣會唔會係咁咧？ 即係將我個問題有意思係嘛？如果自我表現咧？有陣時又變咗自我表演嘅，一種表演一多咧，可能即係嗰個真實性或者客觀咧，就會有折扣都唔一定。你哋又點睇咧？ 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史家要做到嗰樣嘢，就係拿捏嗰個平衡位，即係佢可以要從一件史實或者史事上面，佢收集咗多資料，可以好似頭先我哋講咁樣，其實司馬遷應該佢係有好多嘅手上有好多嘅檔案資料，因為佢始終係接近呢個皇室，同時佢嘅家族都係即係大家都講過啦，其實佢係世襲，即係都係史家嚟噶嘛，咁所以變咗佢其實可以攞到嗰扎資料，然之後再透過多嘅方法去整理，咁先至可以出到自己嘅一個嘅言論。其實呢個亦都係即係講咗我哋讀歷史，好多史家都想追求呢一樣嘢，就係有一個。即係著作可以係影響到後世嘅一個嘅研究方向啦，或者係帶領咗一啲新嘅潮流出嚟，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緊要啊都。 不過司馬遷嘅偉大咧，我覺得佢就係將我哋行業裏面嘅秘密咧講咗出嚟，唔係因為我哋冇可能有絕對客觀嘅歷史記錄。 即係你匿埋喺研究室裏面，究竟個秘密係啲咩？ 啊，唔係即係你諗下，你寫啲嘢出嚟，你知道自己一定嘅立場，一定嘅意見。咁但係即係佢好老實話俾大家聽，就係即係我而家上下古今，我睇清之後，我嘅結論係點樣，我嘅睇法係點樣。咁而呢個只係我一家之、啊，即係講到好清楚。咁所以咧，即係史記裏面咧有太史公約，佢話明俾你聽佢嘅意見係點樣睇，佢意義喺邊，佢懷疑喺邊，或者係佢可能有問題嘅地方喺邊度。 同埋我哋人文學科咧，即係同自然科學係有分別嘅地方就係咩咧？你唔可能話咧做個實驗咧證明佢係啱定錯，而嗰啲實驗咧就唔可能係 universal。人文學科嘅關鍵咧就係佢係人，係由人去睇人嘅事，總會有偏見，總會有自己嘅諗法，總有好多時代嘅嘢喺裏面。咁但係嗰樣嘢就係人就係咁噶啦。咁但係呢啲嘅嘢咧本身都仲係有價值喺度。咁我覺得都係即係司馬遷啲嘅諗法都講得通。 我諗唔同嘅時間、唔同嘅學者，我諗司馬遷其中一個頭先同回應譚生嗰個好重要的一個講法，就係我哋受制於一個限制，人係唔係絕對嘅可以去處理所有事情。我哋永遠都帶有懷疑，不過我哋呢種懷疑往往都係講緊今天現當代我哋掌握嘅資訊嘅膨脹，令到包括可能我哋再可能某段時間發現咗甲骨文，我哋再可以推翻我哋嘅古代史，我哋先開始慢慢懷疑其實司馬遷過去嘅一種歷史。但我哋回翻去漢朝嘅時候，司馬遷嗰陣時候嗰個一本史記嘅發現，其實即係一本嘅史記嘅寫作嘅成功，其實係可以見得出歷史嘅嗰、那個當時候佢受制住咁多嘅限制，都能夠可以講出咁多嘅故事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唔簡單嘅事情。 佢亦都受到一代一代嘅歷史學家嘅尊重同埋即係讚揚。咁呢啲都係代表住大家都認同佢。日講開啦，咁你哋又有冇啲咩認同嘅歷史學家咧？嗱，就有正話嗰啲好典範或者即係好大家都好清楚係嗰堆就係即係非常之勁嘅歷史學家。你哋心目中有冇啲咩典範咧？ 師姐係咪揀靚仔㗎？嗰啲歷史學家要揀啲靚仔樣嘅， 我唔係咁嘅人嚟 嘅。點睇到佢靚唔靚仔？其實 我 OK 嘅，我係 OK。 唔係嗱，其實咧歷史學咧，或者係史家咧、史官啊呢啲咁嘅職位咧，喺司馬遷之後咧，即係經過漢朝以後就係晉南北朝啦，天下大亂。咁但係天下大亂都好咧，歷史嘅研究啦，同埋歷史嘅保存咧，喺各個分裂嘅王朝裏邊咧，都係得到重視。咁而去到唐朝啦，咁啊即係更加咧係正式建立史館啦，一個好系統嘅即係歷史記錄嘅制度，即係譬如可能每日有日曆啊，咁日曆之後有實錄啊，實錄之後有國史啊咁樣啦，咁嚟到去將嗰啲歷史嘅記錄咧好系統咁樣去保留落嚟，並且仲會定期為前朝去修史嘅。啊，咁呢個就係即係唐朝啦，宋朝佢繼承咗大概嗰個正式嘅制度。 但係咧有個好奇怪嘅名，就是、唐史有分新唐書同舊唐書，其實即、就、係、是，咦，原來我哋翻寫舊史嘅時候，都會有時候即係都會有一個問題嘅，即係寫即係後代寫前朝史，往往都會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是、咦寫得唔好啊，或者寫得有爭議啊，所以有重寫個情況。 係啊，亦都有即係譬如話你即係。唐史有份新唐史、舊唐史啦，咁亦都有人批評，即係當時宋朝嘅時候批評舊唐史體例好似唔係好啱啦，即係有啲嘅筆法咧，亦都太過即係抒情啦，即係話佢啲寫法上咧就唔合乎典範。咁你都知宋嘅時候就需要啲即係古文噶嘛，即係嗰啲古文係要好、那個氣氛咧同即係六朝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歐陽修亦都即係受命啦，咁啊重編呢個新唐史。咁佢所寫嘅。寫法咧，亦都係成為咗當時一個典範。咁但係後來都有批評新唐史，喂，你抽起曬啲其實啲好正嘅嘢啊！你又 唔係其實新舊唐書嗰個最重要嘅分別就係，即係舊唐書佢成喺呢個五代嗰、那個即係好慌亂嘅環境之中，即係所以好多嘢未好準備得好。咁但係佢好處係咩咧？ 好處就係好多嗰啲歷史資料啦， 近啊嘛， 係冇修飾過，將嗰啲原原件原文 擺曬落化妝啦，唔化妝出嚟，有啲人中意素顏 啊嘛，唔夠啊，梗係要佢係原汁原味好啦。 我都覺得幾好睇啊咁。 咁但係即係譬如喺宋朝啦，可以話頭先你話到有啲咩重要嘅歷史學家，我哋可以值得紀念嘅。但係去到即係宋朝咧，咁兩位人物咧係比較即係值得大家去注意。第一個咧就係司馬光，佢就係剝爛個大水缸救個細路仔出嚟嗰位仁兄。佢大個之後做歷史學家啦，咁啊總結咗好多前人嘅即係著作咧，就寫咗一部《資治通鑑》。《資治通鑑》咧，即係可以話係為政治嘅決策提供資訊嘅一部編年嘅史著， 所以佢呢、這個呢本書嘅讀者就係皇帝， 主要係皇帝啊、大臣啊咁樣啦。咁啊，呢個即係固然就係我哋中國編年史裏面嘅高峰啦。咁佢亦唔係淨係一朝一代嘅，佢係將即係由呢、這個春秋時期開始啦，即係嗰啲歷史嘅發展啦，逐年逐年咁樣去記錄落嚟。咁啊，另一個即係好值得大家紀念嘅人物咧，就喺南宋時候咧。嘅原書，原書寫咗就係喺《資治通鑑》嘅基礎上邊發展出嚟嘅一部抄抄雜雜嘅，嚇為咗科舉考試嘅應試必讀書。呢本咧就係《資治通鑑》 本末 啊，記事本末， 記事本末 係啦。咁樣記事本末有咩重要性咧？就係將《資治通鑑》裏邊嘅內容咧，佢按時咁樣咧抽曬出嚟。咁而咧，即係呢可以話第一次喺中國嘅歷史學嘅記載裏邊咧，唔係以年份或者時間，唔係以人物。而係以事件咧，即係做即係歷史記載嘅中心。你諗下，我哋點樣為之一件事啊？咩叫做赤壁之戰咧？幾時開始？幾時結束？係咪啊？咁呢樣嘢係即係對歷史學嘅思維一個新嘅方法。 即係頭先鹹生你講有呢個記事本末體出現之後，我哋先會開始好似我哋平時各我哋嘅清談節目嘅時候會某件事啊赤壁之戰，例如可能講到淝水之戰，我哋先會將呢一樣嘢放為一個事。 係啊，即係可以，所以話即係呢個記事本末呢個著作或者呢一種嘅記事嘅方法咧，係好革命性啊！我哋從此睇歷史唔係睇人物，而係即係可能係以事件嘅方式嚟去理解。 咁宋有兩宋就正話有兩位即係好值得紀念嘅歷史學家，咁仲有冇咧？即係其他朝代，你哋有冇欣賞歷史學家？古今都可以嘅。 我講一個兩個，我講個清代嘅張學成啦。我諗張學成佢關鍵唔在於佢寫歷史，而係重於佢將個歷史嗰個材料嘅一個擴闊。因為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說法就叫做六經皆事。其實呢個亦都係反映緊，因為我哋《四庫全書》嘅頒布嘅時候，即係紀曉嵐有份參與《四庫全書》頒布嘅時候，其實你會見到當時候經史子集分得好開。但係張學成提出一點嘅，其實唔只係我哋認為嘅傳統嘅歷史，可能《史記》啊、《資治通鑑》啊、《記事本末》啊、《正史》啊呢啲先係歷史，一啲無關痛癢嘅嘢，或者係一啲可能禮。點樣守禮啊？點樣去法律啊？ 即係用喺經部嘅 經部嘅嘢，其實都係屬於歷史。其實依個係擴闊緊個歷史嘅史料嘅。其實亦都係影響住去到晚清或者民國，我哋發現咦，原來歷史嘅記載唔淨係得翻一啲可能皇帝要睇嘅歷史。因為我哋睇近譚生亦都提到一樣嘢嘅。我哋雖然講到個歷史嘅發展喺宋代嘅時候已經好多嘅元素，但係其實你都會發現有一個好大嘅問題係咩？係俾皇帝睇嘅。佢俾宮廷裏面嘅人睇嘅，但係六經皆事其實係擴闊緊一個史料嘅方向嘅。 我寫首詩可能都可以係 史料。係啦，因為亦都係開始，亦都可以懷疑嘅。究竟寫首詩係咪一個歷史嘅資料咧？係啦。 但係其實都會反映咗一樣嘢，就係即係歷史，好似先講過，歷史就已經唔再淨係得一個單一嘅觀眾咯，即係唔係淨係話俾皇帝，其實已經係好多人可以開始去睇。但係其實個問題去到而家，你就會發現其實好多人都覺得自己可以寫歷史。 但其实都不一定是可以写到的嘛，是吧？虽然你说想写，但是未必是真的会写得好。我们正话又讲了几种很好的即历史写法，有所谓的编年史体，有所谓的即有事件为依归的一种所谓记事本末，有也有资治通鉴那种给帝王看的，但是即是一种的史书的方法。我们下一节回来就讲一下现代的历史学者其实是怎样运作的。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讲。 大家好，翻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我哋正话咧就讲到咧好多唔同嘅历史嘅写法啦。咁亦都有咧，即系远行去讲到啲历史好似越嚟越普罗，大家都好似写得咁。咁我又想问啦，咁其实即系西方嗰个历史传统发展落去，咁有啲咩值得纪念或者值得讲述嘅历史学家咧？ 其实坦白讲，我谂我对即系嗰个西方历史传统都系了解好少。不过如果我哋从一个即系中学嘅角度去切入咧。我哋喺 form 2 嘅時候咧，會教呢個文藝復興。 因為我個年代嘅時候都仲係教緊。 咁咪文藝復興之前咧，係咩一個咩時代咧？喺西方， 即係中世紀嘅黑暗時代。 係啦，黑暗時代。咁黑暗時代其實好多時候嗰個所謂歷史嘅記錄咧，就係教會把持住嘅。咁佢好明顯就有一個意識形態啦，或者宗教嗰個嘅背後個影響喺度。去到文藝復興之後咧，就有一個嘅思潮會興起咗，我哋話叫人民主義 （humanism）。咁我記得我讀書嘅時候咧，就我同阿諾言一齊上過一個老師嘅堂，佢就介紹其中一位咧，即係十九世紀嘅時候一個嘅思想家，亦都有寫一啲嘅歷史嘅著作。佢其中一個一篇文咧就咁講嘅。 佢邊位歷史學家？ 呢位歷史學家叫中文譯名叫布克雅特，係啦，布雅咁樣。 死我唔記得咗，跟住上堂學嗰啲咩？ 專心啦。咁其實佢講一個嘅説法咧，就係話。其實人類點解需要歷史呢？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哋都追求一啲偉大嘅人物嘅。譬如我哋頭先第一節、第二節講嗰個英雄咧，或者一啲好偉大嘅帝王將相，其實一般人係好想有個想像嘅一個對象嘅，即係啊有個咁叻嘅人，我如果有一日可以同佢貼近少少，會唔會我自己都即係自我感覺比較好咧？ 所以日日周圍話。鬧張王嘅，因為我想接近張王多啲。 係我哋互相對鬧嘅， 用心良苦、啊。 但其實我諗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我哋話人民主義咧個意思就係重視人嘅價值。因為以前宗教係好高尚，即係好崇高嘅地位，而人係好似唔好關心自己嘅人生係點嘅，只係關心死後上唔上到天堂。咁而人民主義嗰種嘅思想就係話俾一般人聽，我哋可以啟蒙嘅。即係有個機會係得到自由啊，同埋係享受我哋人生。咁而歷史就係有一種咁樣嘅啟迪嘅作用。 但文藝復興例如係講緊乜嘢嘅階段，令到我哋突然之間從喺歷史嘅書寫裏面從宗教去拯救變成一個人嘅價值呢？ 我諗最簡單嘅理解就係教會其實個權威係一路向下跌啦。崩潰，即係譬如我哋教書會話黑死病咁樣，咁以前即係大家都會話你祈禱啦，咁上帝就會醫治你啦。咁但係原來祈完禱啲人都係會死嘅，咁仲歐洲死咗三分一嘅人口， 甚至可能更多添。 咁咪唔信咯？ 咁都要講，即係其實中世紀係一個漫長嘅發展嘅過程嚟嘅。即係話一般我哋以前嘅歷史學家會講話，就公元五世紀到十五世紀，中共一千年咧，都係叫廣義甚即係黑 中世紀 中世紀嘅事。咁但係都話咧，其實即係越嚟越多研究都話，其實所謂中世紀其實都冇咁黑暗嘅，中間都有個光明嘅部分，同埋慢慢發展同埋文明嘅部分。咁亦都話即係。所謂中世紀嘅觀念咧，其實忽視咗所謂伊斯蘭世界裏面對於個文明嘅貢獻。咁亦都有講翻即其實嗰個變化係越嚟越好嘅一個方向。咁正話將我所講咧，嗰、那個嘅宗教力量咧係冇辦法繼續落去。點解？因為各種科學嘅發展同埋所謂庶民階級同埋中產階級慢慢興起。咁開始大家把握知識嘅人多啦，咁所謂貴族亦都冇辦法再把持住嗰個農業嘅社會。咁終於社會結構變化嘅時候咧，大家就有一個所謂嘅。即係個啟蒙嘅需求，咁而正話都有所講到，所謂文藝復興或者後面嘅啟蒙時代，都係所謂嗰個人嘅發現，即係人重新成為翻個世界嘅主題。咁 呢一點就 係啦，即係而呢一段亦都牽引到就係話歷史亦都成為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因為人係歷史裏面係發生重要嘅角色。 所以卓然頭先講，正正就係呢個亦都係歷史學喺歐洲，特別係西方，特別係法國嘅嗰、那個史學傳統嘅一個轉變，因為史學傳統喺法國嘅時候，到十八、十九世紀嘅時候開始有。一個政治或者宗教史為中心的書寫，就面向住一個大眾，走向一個當時候佢哋有一班人係叫做連鑑學派啦。所以連鑑學派就係寫一個好總體史，一個長期史。咁長期史係用啲咩嚟去考察呢？用人嘅經濟發展，即係同埋人嘅社會嘅 面貌，咁社會包括係咩？可能係衞生啦，包括係個城市啊，包括係可能係各種嘅經濟條件嘅轉變啊，令到我哋對於歷史其實會見到呢啲唔，因為宗教唔會牽涉到呢啲嘢嘅，你會或者政治唔會牽涉到哦，阿張旺老師食得飽唔飽呢啲唔 care 嘅，但係人嘅歷史即係一啲在地嘅歷史，我哋開始就會更加關心呢啲咁咁匿文嘅人啦，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話history from below 從嗰陣時開始慢慢係一個書寫啦，亦都令到我哋開始會意識到其實歷史會越嚟越多嘅面向嘅。 係喎，即係歷史咧就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寫法，即係除咗話大人物嘅歷史之外咧，亦都有可以有細嘅歷史，咁亦都有可能咧由唔同嘅 angle 咁樣角度咧都可以出現更加多歷史書寫啊，例如話可能天氣亦都有值得寫嘅地方，或者各種各樣嘅都寫得寫嘅地方。 係，好似醫療啊、氣候啊，都有人會用呢個做一個切入點去。 醫療點樣做為切入嘅角度？ 嗱，醫療史咧，有啲人就以為係咪真係研究點樣去即係、就是、醫一個病咧？咁其實醫療背後咧都係一種文化，哦、即係其實都係一個選你自己文化背後嘅一個選擇。即係好簡單，我成日都會問學生嘅問題就係、是：你病嘅時候，你睇中醫定西醫？其實中醫同西醫已經係涉及到你。由細到大，就係由細到大，你嗰個文化嘅接受性。咁啊，當然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香港人咧，大部分一定係西醫嘅，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覺得西醫就係最科學啦、最正確嘅。咁但係其實歷史學家嘅研究係點做咧？佢就會去諗點解？譬如喺即係以香港為例啦，香港一個華人嘅地方，點解佢哋唔係揀中醫而揀西醫？其實背後就關乎一個即係殖民嘅背景啊等等。咁其實亦都透過醫療史咧，其實你可以見到咧，無論時間係去到邊一個地方去做一個醫療史嘅研究，你都會發現到就係一個西方嘅文化點樣植入咗去一個非西方嘅世界。 我又再問，我哋今日講歷史學家嘛，咁醫療史入邊有冇啲咩歷史學家佢哋嘅角度係非常特別，或者佢嗰個做法係好有趣嘅咧？ 其實咧好多噶，特別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而家講即係譬如。好可能同學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就係話中醫史好似冇乜嘢值得研究，咁但係其實咧好似梁其之教授啊等等佢哋咧，其實都會用一啲疾病做切入點，去話俾我哋去帶翻俾我哋睇，就係從一個疾病點樣去睇中國古代社會一個嘅變化，去透過另一個層面，即係同頭先你提過嘅史記啊一啲唔同，唔係淨係從一個政治史嘅角度去睇，而係真係去從一種生活史嘅角度去睇。其實呢個亦都係個重要 咩？疾病佢舉咗個例咩咩疾病？ 最重要就係麻風啦，即係你知呢一樣嘢咧係秘忌嚟噶嘛，即係中國係好驚噶嘛。 聖經有講麻風 喎，咁佢麻風就點？ 咁佢反映翻即係清之嘅時期一啲慈善活動啊，同埋麻風呢個疾病點樣影響，即係點樣去睇翻當時嘅社會嘅變化。同時民間社會怎樣去醫治啊等等，甚至乎亦都可以透過疾病的治療去看回女性的一個地位，即有很多很特別的方向可以去看到。咁當然呢啲就並唔係就真係，即所以有啲人都問我，因為我都自己都對即香港做一啲研究，佢都會有啲人問我，你識唔識醫鼠疫㗎？你知唔知鼠疫點醫？咁當然你睇你要研究嘅時候，其實你就會睇咗啲文獻。不過我就真係唔識，我真係唔識醫人，我都會咁樣同佢哋講。但係你亦都可以睇到就係、是、即歷史研究上咧，就唔係再好狹窄，真係好似頭先啊羅燕話齋，其實係開始咧就係關注到即平民生活嗰方面，即唔係淨係皇帝嗰方面啦，而係有平民。所以我哋會睇到咧，而家有咩醫療史啦。有飲食啦、妓女啦，甚至乎乞丐史啦，都會有，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層面咧，可以睇到咯。 我用麻風嚟做切入去講，即係中國歷史都係好有趣嘅方法咯。 其實二十世紀以嚟咧，歷史學經歷過好大嘅變化。咁無論係書寫嘅同埋讀者，都係有好多嘅唔同。即係諗下喺十九世紀以嚟咧，即係或者之前嘅時間咧，歷史係講政治或者係軍事。即係邊場重要嘅戰爭啊？有咩重要嘅政治人物做咗咩決定啊？咁無論係中西方都係咁樣。咁但係踏入二十世紀，我哋見到大家嗰個睇法都唔同啊。首先可能睇歷史嘅人都唔同，你普通平民百姓對嗰啲政治嘅決策有啲咩興趣啊？咁可能對於生活嘅，譬如我個抽水馬桶幾時發明， 咁 啊，即係點樣用啊？可能真係有興趣啲。咁所以我哋見到係逐漸傾向社會啦、醫療啊。或者可能其他嘅一啲細緻啲問題，可能同我哋 大啲嘅有關嘅，譬如係氣候嘅變化， 嗯 啊、或者係動物嘅發展啊、變遷啊等等，可能拉上關係。 係，仲話你要講，譬如話啲即係物種嘅遷移啊，即係全球經濟嘅交換啊，依啲嘅部分好似越嚟越即係。其實佢哋都係一啲影響文明發展好重要嘅事，同一時間咧，亦都係即係被之前嘅人所忽視。咁我都講啦，即係正話你一開始最初嘅時候講到好多講故事嘅人，咁亦都有質疑啫。講故事係咪就係即係唔係歷史咧，或者唔係咁所謂客觀咧咁樣？咁我哋都話有啲所謂故事嘅回歸啊。咁譬如我自己個人好喜歡嘅就係史景遷啦，咁啊佢有譬如有寫個譬如婦人忘事之死啦，係嘛？咁就靠呢一類嘅，用一個人物一個小嘅人物講起一個故事，譬如講屠夢亦即係張岱嘅一個故事，咁佢都用一本書嚟做核心去講翻一個時代。咁佢好善於呢種講故事嘅方式。咁另外仲有所謂卜正文啦，咁佢寫嗰本叫《維吾爾的帽子》，咁就用一頂喺維吾爾嘅畫家畫嘅一頂 荷蘭畫家 去係啦，即係去講全球嗰個貿易同埋經濟發展同埋一啲嘅演變。咁呢啲嘅寫法咧，亦都係一種全新嘅一種講故事嘅方式，可以令到歷史書寫咧變成一個吸引、有趣，同一時間咧又講到好多全球嘅變化嘅一啲嘅事。 不過歷史書寫似乎而家係越嚟越公開，越嚟越下放。不過咧，我硬係覺得咧，即係做歷史研究者同埋書寫歷史嘅人咧，係一定嘅資格。嗱，我成日都問我啲學生，咁問咩咧？頭先我哋開頭講個齊國太史，我就問佢哋：你哋可唔可以為咗保存真相，條命都唔要？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請你哋唔好諗住做歷史學家。啊，即係如果冇呢啲咁嘅堅持，冇呢啲咁嘅一個骨氣喺度，咁咧有兩個歷史人物咧，令我覺得即係歷史學家咧，係讓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可以同大家略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個就係明代嘅柯維琪，柯維琪有啲咩咧？就極端啲啦，佢諗住要集中精神寫歷史啊，咁啊有咩辦法令佢集中咧？佢諗起司馬遷，司馬遷咩特點咧？就係俾人淹咗。於是乎佢就自己淹咗自己，集中精神，真係寫一部咧《宋史新篇》。好啦，另一位人物咧，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就係明末清初嘅譚遷。譚遷花咗好多時間、好多精力咧，幾十年功夫寫一部編年嘅明史《國確》。咁啊，但係咧，本書寫完之後俾人偷走咗，係啊慘。咁但係佢點樣？佢冇放棄過，由頭再寫過一次500万字。啊，咁樣即係呢個人啊，用咗十幾年嘅功夫啊，明抄訪係咁抄史料，係咁即係問人、挨人借書啊，同埋做好多訪問。即、就、係、是、我覺得要做到歷史學家，希望要有啲咁嘅質素喺度。 同埋詹伯讚，我講一句好簡單嘅説話，就係、是、歷史咧就係、是、一啲嘅散喺同地下嘅銅錢嘅啲史料。歷史學家其中一要做嘅嘢就係你係嗰條繩，去穿翻跌喺銅錢嗰條線，你就係嗰條線啦。 哦，好嘢！即系嗱，我哋即系要仲有咧，我听过一个历史学家都有讲过，佢话咧，即系我哋最紧要咧睇大家睇一样嘅书，但系发现到完全唔同嘅嘢，咁就系咧历史学家咧嘅强项啦。咁我哋咧呢一集咧就完，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历史系咁话，再见。